好啊，咁啊，讲下啲轻松啲嘅话题啊，好唔好啊？ 好。 即系对于我哋又好轻松嘅，其实对于有啲人咧，即系唔系好轻松嘅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咩话题咧？ 咁啊，话说咧，就有一个嘅人士咧，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嘅，首先咧，佢就喺呢一个连登嗰度咧，就出咗个 post 咧，就话自己系戴绿帽嘅，你知唔知啊？ 哦，嗰个都。傳得幾熱下喎，尋日 嚇嗰個咧就係呢單咩事咧？嗱，恐防有啲益友咧就唔知啦嚇，咁啊講俾大家聽啦喎，就咩事咧？ 幾曲折離奇。 呢單咧就係港男自爆大陸母奸夫陪子，即係產子啊！啊，外家就早知婚外情，咁啊救護男咧就話老婆成家都好恐怖啊咁樣。咁話説咧，呢個大隻救護男嗱，話説佢自己自貼嗰啲相片咧，又有胸肌又有腹肌，都唔樣衰啦，係咪？唔樣衰得邊啦，係嘛？又做呢個救護嘅，就大隻救護男同結婚四年咧，個老婆迎接新生命啊！點知陪個老婆入產房咧，就另一名陌生男子就係周生啦。OK， 啊，咁話説咧，呢個佢老婆咧就37歲嘅阿可啊，嚇。阿可唔系可唔系可伯啊？ 阿可唔系佢咪个救护员咧？ 阿可系咩啊？唔系阿可佢老婆嚟噶嘛？ 唔系话 阿可 系 嗰 个 救 护员 ？O K。哦 ，O K， 阿可系嗰个即系大绿帽男，绿帽男即系吓。 系系。 认识咧年轻嘅7岁做物理治疗助理嘅阿斗吓，阿斗就佢老婆啦。 系啊，即系30岁啦。 30岁吓。 系。 括住。咁佢形容咧，對方就理想對象喎，就自己帶飯上班啦，係一個幾節儉嘅人嚟噶。放假就踩單車啦，或者家中執拾啦，嚇覺得佢幾健康啊，又唔煙唔酒啊，嗱呢啲做俾佢睇嘅啫嚇。呢啲係即係困鳩佢落搭啊，叫做嚇。咁兩人拍拖3年幾，2014年註冊結婚，2年後就再補辦婚禮，開始二人世界啊。不過咧就呢個救護男啊，即係或者叫做綠帽男啦，係清楚啲啦。就留意到咧， 慘噶佢， 唔係佢都唔慘啊！首先咧，我哋亦都欣賞佢咁勇敢企出嚟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個勇敢的綠帽男啦，即係佢要企出嚟係一個警世嘅一個見證嚟噶，即係話俾人聽呢一個所謂佢老婆咧係幾撚咁賤格，同埋佢成個外家咧都係撲街嚟嘅，即係冚家產嚟嘅。一你根本上係夾鳩埋全部人，佢一齊困鳩嗰個阿可啊嘛，即係呢一個綠帽男啊嘛。咁咧，呢一個係佢，我覺得佢絕對做得好喎。我哋欣賞佢嗰個勇氣喎，嚇、啊。 嗯。 一你踢爆佢嘛，唔好話咩家丑不出外傳咁啦，幫唔到你嘅呢啲係，係咪？ 係。 咁佢都好頂氣嘅，相信係，係咪？俾人夾埋玩咗4年嚇。咁啊咧，留意到咧，結婚咗之後咧，即係佢嗰個所謂阿婆啊、老婆啊、阿豆咧，就多咗打扮同埋夜生活喎。哎，真係慘啊！即係話咧，佢同佢結婚之前都唔撚打扮嘅。咁都好样衰下吓，同埋都好唔尊重佢吓，咁都结婚嘅你真系啊，即系结完婚先至打扮同埋夜生活， 调翻转头 吓，调翻转头嘅，通常系结完婚先至乌搲变咗黄面婆噶嘛，冇睇家有喜事啊，唉真系， 呢个吴君如嘅，生疏呢个 真系，喂。佢結婚之前又話在家煮飯執拾啊！你真係吳君如嚟啊！嗰、那個係結咗婚之後先做噶嘛呢啲嘢。 誒調翻轉， 就屋企個奔妹啊嘛，變咗做佢老婆係。唉，真係。咁啊，阿豆聲稱轉職秘書咧，就經常往返港澳內地，一日咧都冇翻嚟兩，即係一個禮拜冇翻嚟2日啊！嚇，就冇新婚生活嗰種甜蜜，咁都即係基本上係玩夠你噶咯喎。正常兩公婆啊，即係點會一個禮拜都係唔翻嚟你屋企2日啊？老老實實啊，其實我諗佢一早啊都會察覺到一啲端倪㗎嚇、啊 嗯。 如果咁都察覺唔到，就你蠢㗎啦，係會。咁啊，呢個綠帽男就話：基本上又冇乜溝通，接近冇見面，平時打電話都聯絡唔到，發短信咧好遲先覆，啊好慢好冷淡。咁啊，其實嗰陣時佢都應該知道係有啲。即係 都估到有啲嘢嘅，應該 有啲嘢嘅，應該係嘛？妖真係，佢又想啊，諗住儲個情大嫂翻嚟，真係。 佢调翻转 啊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咁啊，佢屋企人话俾佢听啦，话知啊呢个阿可啊，就曾经亲眼目睹啊，亲眼目睹啲咩咧？就佢老婆喺旺角拖住另一个男人，即系周生啦，啊周生啊。咁阿可咧就问咯，佢老婆嗰日系咪有去旺角咧？旺角 ，OK 唔好读错，旺角， 旺角。 咁啊，对方冇正面回答，净系话咧，啊，即系。呢、這個阿可咧就話相信對方，我仍然計劃同佢生兒育女。我呢一個禮拜都見唔到兩日，點生兒育女？好啦，咁啊，舊年頭咧就呢個阿豆懷孕啦喎，嚇大肚啦。咁啊，即阿可同佢家人都十分高興啦，嚇就以為啊博中咗啦，係咪？就準備喜迎啊小生命啊。咁啊，佢老婆突然間話佢聽，懷疑佢肚中嘅小朋友就不是佢嘅骨肉啊。因为咧就自称啊去澳门公干嘅时候饮醉咗，同事就目击佢老板入过佢间房，故此咧又唔知道系咪佢老板嘅仔，喂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嘅真系，吓、啊，即系明系玩鸠你、啊， 系咯，但系都仲信阿可， 咁佢就话喺嗰一刻咧，小朋友点都要出世噶啦，去验亲都冇意思，哇，你真系伟大啊， 真系伟大。 你即係如果嗰、那個佢嗰個奸夫啊周生冇去到嗰個醫院咧，你又幫佢養便宜仔噶咯喎，即是話係咪啊？啊呢、這個真係呢、這個真係抵得諗啊！呢啲真係好男人嚟噶，呢啲真係話俾你聽啦啊！係噶，其實你諗下係咪？ 真係世上罕有啊！ 罕有到極咧，即是話俾你聽，如果當日嗰個周生唔係咁樣自行去篤爆咧呢間嘢咧。喂，咁佢帮人养埋噶咯，分分钟系会嘅，即系如果佢系嘛挥慧剑斩情丝，即系佢老婆同呢个周生断缆咧，咁佢又帮人养一世仔噶啦，呢、這个嘢系会 ，OK 吓、啊，咁听佢咁讲啊，系啦，系咪？ 系应该系啦，即系如果佢冇喺产房出现过呢、這个周生， 咁啊佢老婆咧生仔第二日咧，阿可就打俾对方咧，就先至知道个仔出咗世，哇咁都得嘅， 哇， 哦咁佢讲到医院嘅时候咧， 个仔出咗世， 吓打俾老婆，诶、哎、个仔出咗世啦咁样，咁就好似去，去好似去买餸咁啊吓， 出咗世 咯，咁样系出咗世啦，啊生命嚟咯吓。我讲到医院嘅时候咧，经过啊孩子嘅床头照片咧，就竟然系一名陌生男子啊，即系周生吓。喂呢个时间咧，先知道咧一名姓周嘅男子啊陪伴太太生产啊。在那一刻呢他就啊他讲啦，他在那一刻呢就直接认定这个就是第三者啦吓。咁、啊、因为哪一个女士啊就会接受丈夫以外的男士啊入产房陪产呢咁样啦。跟住呢他就决定同他老婆离婚啦，就开始追查呢他老婆同埋呢一个周生的关系，就发现呢他们办婚礼之前就已经认识的了，他老婆仲称对方为老公啊。更可怕的就是外加至少两年前就已经认识这个周生了。一齐就庆祝啊母亲节喎，佢外母仲引述啊呢、這个佢老婆啊临生产嘅时候所讲啊，边个先到医院边个就佢老公咁样，摆明唔好预你啊。咁啊呢个陆母兰咧就话呢几年嘅婚姻咧，佢就好似啊住入咗一个魔鬼家庭咁啊，咁啊唔明白咧佢屋企人咧。就點解會容許啊？會帶一個非女婿嘅男人食飯，之後就對佢隻字不提咁話喎嚇。咁啊，即係呢一個其實咧，佢都好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好單純咯。呢、這、一個嘅阿可就係咪啊？ 係 係有冇可能係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嘅，又話咩一個禮拜翻屋企兩日啊？ 啲 message 又唔復啊 ！message 又唔復，佢老婆嚟喎，唔係你追緊條女喎，未追到嗰啲就會啫，係咪？即係唔得唔睇唔掉啊，掉高嚟賣啊，唔復你啊，已讀不回啊！呢個你老婆嚟喎，嚇都唔聽電話喎，你老婆嚟喎，係咪啊？嚇， 係咯，我又唔係你個女喎， 嚇，我又唔知佢啦。佢又話結咗婚之後兩年先補辦嗰個擺酒，又唉，真係，即係呢啲咧就係。好话唔好听咧，就系、是、我会觉得好戆居咯。到真系生埋仔啦，先至你最惨系咩咧？你浪费咗呢啲咩感情都唔紧要，我觉得你同佢都冇乜感情，你浪费咗你自己时间啊！你三十七噶啦，今年系，即系你有，即系你人生有几个黄金嘅时间啦、啊，系咪？ 你不如就找回一副正定的人家去是吧结婚，你就做政府职业啦，做救护员系都不愁啊，就冇呢一个女人沟你啦。 佢有大只 啊吓， 佢有够大只咧。 你有够大只，系、哎、你真系你又好心，你就揾翻一副即系有当正定嘅人家好过啦，系嘛？即系就其实我谂佢都怀疑咗一段时间咧，先至揭发嘅啦。就系、是、佢，我谂佢自己本身都唔想揭发嘅，直到系佢入到产房之后。即是那个咁嘅周声咧，即系终于出现啦呢、这个角色，咁佢先至要焗住去面对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如果呢个周声从来都冇出现过，佢分分钟帮人养埋便宜仔嘅系会啦。即系咧嗱，有个益友咧 Angela 都讲得好嘅，就话咧嗰呢啲系好男人咧，就其实佢哋可能嘅性格系好懦弱啊，吓， 嗯， 都真系唔出奇， 即系都唔敢面对事实、 啊。你又唔敢面对，你逃避紧啊！其实系，我觉得佢有少少系逃避紧噶，因为你好话唔好听。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你一般普通的人刚刚结婚一年怎会说成日不见啦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除非你做空姐的啫，做空姐你咪鬼娶佢啦，因为你等佢落返地先至娶啦，等佢迟咗啫，是不是，即是你呀喂一个礼拜都冇见两日嘅，电话又唔复嘅，信息又发咗又唔复嘅，咁你真係其实他自己都应该是 sense 到有些问题 的。而且最奇怪是 他老婆本身是情大嫂的 feel 的。 是啊，你老婆又说很乖啊，不烟不酒啊。啊其实呢判断一个人呢、那个、好与坏就不应该从他这些这样表面的行为的，我又觉得、 嗯、 是吧、啊、你都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他那个。即当然啦，又估不到他整个外家都夹埋去玩勾他的，这个又是。啊即是他外家就集体欺诈的了，其实是。即是这件事都很奇怪，老老实实。他的外家其实是夹在一起挽救他啦。 即 是 其实差不多得他一个不知 道。得他一个不知道，而且他冚家都接受了个周生的了嘛。根据他所说的，就其实说呢这个周生原本那个原配的老婆呢就曾经在 Facebook 那里 PM 过他这个阿可的。是、 嗯、 啊，你看回连登令哪里有写的。咁但系咧嗰阵时就话咧，本身佢嗰个原本个老婆咧，周生嗰个老婆咧，就想通知佢，就话喂你老婆即系点点点咁样。但系后屘咧就话，即系我都唔识呢个人嘅，就冇讲到咁解喎。原来系吓，系啊， 咁神奇 嘅，系啊，有呢个有呢有呢一个后记噶，你睇下。 系呢个真系冇睇到。 连登嗰度有写噶。咁其实真系。好老实讲啊，即系系啊，嗰个周生本身已经有老婆噶啦 ，friend 啊，系啊，咁啊，跟住呢个其实就系、是、可以讲话系二奶啦，系咪叫做吓？咁啊，但系都好骑呢噶，咁、那个二奶又即系其实系搏乜咧？就同呢个男人结婚，即系你谂唔谂得明咧？呢、這个又我唔系好谂得明喎，因为佢又唔系大富大贵之家，系咪？即系一个普通嘅救护员啫，咁系。定系呢个先系买两篇咧，真系，即系万一嗰个周生，因为嗰个周生始终系有老婆噶嘛，咁佢如果同佢嗰个原配嗰个发妻唔肯断缆嘅时候，佢咪码住呢个阿可当系水泡咯，吓、啊，会唔会系咁咧？ 有可，即系当系 Plan B。 Plan B 系。 Plan B 。 即系呢个替补嘅 Plan B 嘅，万一嗰个 DQ 咗。唔系就即系呢个咯， 黐埋呢个阿可度咯。 咁因为始终你嗰个周生，好老实讲啊，嗰、那个周生又会接受得到你呢个所谓二奶，都会同佢另一个男人咧结婚，都会有做爱噶嘛，系咪啊？ 系 咯，即系大家共享一块田嘅喎，系屌你老味真系 一块田，一齐耕田， 即系共耕一块田咁样嘅喎，大佬你嗰、那个嗰、那个。即系咁嘅时候，咁你嗰个咁嘅周生系咪又完全接纳到同佢原本个老婆离婚而草你咧？系咪？即系因为你曾经都喂大佬同一时间嗱，如果你话就系之前之后咁样咧，咁冇得好讲嘅呢个世界冇咁多处女啊，系咪？ 系， 即系但系你系同时之间、哦，同时系、哦，即系比如话可能你今日同完呢一个阿可做爱，吓、啊？射曬入去啦！喂，第二日就係屌你乜噶，就同呢個周生又禮咯喎！咁你會唔會真係？喂，你如果作為一個男士啊， 就會唔會又接受得到呢、這個？定係當佢私家雞啊？定係點樣？嗱，呢個又係即係我諗佢自己都有咁嘅考慮嘅。其實佢又即係各取所需咯，可能 係啊， 係咪先？你個周生又有一個免費雞係嘛？私家雞，即係我唔知佢啦。如果你話真愛都好騎呢㗎，真愛你會唔會同你俾你老婆第二個呢、這個大隻救護員去？去操啊！屌你，系咪先？ 系大隻嘅仲要， 大隻嗰个 喂，大隻 嗱，讲个样咧，嗰条咁嘅周声咧，就系一个中坑肥佬嚟嘅，又点样都又脱发噶啦。嗱，嗰个咁嘅救护员，我唔知佢咩样啊，打晒格嘅，睇佢练到大大只只，佢自己贴啲相出嚟又系咪啊？ 系啊， 又黑黑实实咁嘅样嘅喎，就睇嗰个款头就系呢一条友就好喎。你這個中坑肥佬喎、啊，嚇、 啊！我睇 YouTube 有個留言好正經， 係點咧？ 一地兩檢，黐線！ 唉，真係咁係喎，即係檢完又檢啊，係咪？你真的大佬東京熱拍嗰個電影咩？係咪啊？啊！ 黐線嘅，唔知咩故事嘅呢啲啊？ 係。嗱，咁啊，繼續睇埋落去啦。最尾兩段，咁呢個一周刊啊，即係呢個肥佬禮嗰本嘢啦嚇，就向呢、這個咁嘅周生求證，佢就否認啊，介入對方嘅婚姻，聲稱咧自己多年嚟咧，多年前啊。就做物理治療嘅時候認識阿豆喎，舊年先成為情侶喎。當時咧就只知佢淨係辦理離婚喎，直到孩子出世嘅一刻先至知道阿豆仍未辦好手續喎。佢都有少許愕然喎，但佢就話咧自己已經同孩子做咗 DNA 嘅鑑定啦，就指自己係孩子嘅親父，承諾咧就會負爸爸嘅責任嚇。咁咧就嗱，我哋見到 YouTube 有留言咧就話，即係話佢老婆咧。即係嗰啲咁嘅周生啊，唔係佢老婆，即係周生咧就聲稱話唔知呢個阿豆有老公喎、啊、嚇，阿 Chris Leung 講喎，咁到底係咪即係嗱？咁可能咧有一個機會就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佢兩頭呃嘅真係， 即係呢個阿豆 嚇兩頭呃，啲照計冇理由一地兩檢都接受得到。即係你一地兩屌， 一地兩屌係呢個啫，我哋唔 係 講第二啊。 一地兩屌，咁你咁點樣？又檢完，喂，琴晚先檢完，今日又到第二個檢，你就係大佬啊！真係。 有冇咁多檢？ 呢啲叫逢人檢咩？真係。唉，檢查先咁樣，唉，大佬，唉，即係你到底佢係咪？即係其實我懷疑咧，嗰個。周生又冇理由咁大方噶，系咪啊？ 可能周生本身都仲有老婆 嘅。周生本身又有老婆，咁佢又唔会，即系我怀疑佢唔会系佢都系俾即系两头呃咧，会变咗吓。咁啊唔清楚啦。 咁真系唔知啦。 咁可能有啲人又接受到一地两检，觉得哎呀好方便啊，咁佢都唔出奇。但系佢咧，佢外家就全部都知噶。咁啊，肯定咧，佢全家都系冚家產嚟嘅啦，嚇！ 係，即係肯定阿豆一定冚家產嚟嘅嗰邊。 係啊，成家冚家產嚟噶。咁至於咧話嗰個周生知唔知啊？周生分分鐘都受害人嘅喎，你知唔知啊？ 可能都係傻仔， 都係傻仔嚟，佢都俾佢困嘅啫喎。咁啊，周生本身做生意嘅，又話唔知賣 SIM 卡嘅嘛，你俾人哋起咗底啦，嗰條友。 系 喺、啊、觀塘買 SIM 卡噶嘛？啲人又誒、哎，我哋杯葛佢唔買，咁你唔係你搞清楚先，佢到底知唔知先？ 係咯，可能佢都係受害者， 佢都無水水俾人哋困咗落搭嘅啫喎嚇。咁啊，即係呢個咧就係、 是，即係可能佢都唔知原來係一點 檢，佢唔係啊，佢都唔知， 可能佢都唔知， 即係佢買牙都唔知係嘛？即係正常啊，男人啊。咁你喂大佬佢唔戴套搞噶嘛係會，咁你都唔知道嗰個人係咩人嚟㗎，啱唔啱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會唔會接受得到啊？喂，佢同佢老公都可能會咩噶嘛？係咪啊？唔係鑊鑊戴套噶嘛？你真係嚟真係檢噶嘛？佢真系埋牙噶嘛？咁你真系，唉， 即系除非你呢个阿可讲到明系检都冇得检添啦。 系啦，除非佢 又冇讲， 佢同佢老公，即系佢嗰个阿斗同佢老公讲明，嗱你冇得检噶啦吓 ，OK 一地一检啊，你冇得检，你自己咩啊？你自己手动啦咁样，嗱咁啊冇嘢好讲啊，咁冇嘢好讲系咪先？啊，咁啊，真系，唉，呢啲真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啊，咁啊。唉，所以即系你话呢单嘢到底佢嗰个周声系受害者定唔系咧？我觉得凭依家现存嘅证据都好难去判断 啊。系吓，即系唯一可以肯定就系阿头嗰边系全部都应该系。 阿头就冚家铲，佢个仔先惨啊！喂，分分钟喂，你呢个阿可就醒目啦，系咪？即系话依家要我同佢离婚啦，因为呢啲咁样通常咧就冇得分身家噶啦，你咁样你都唔好意思分啦，冚家铲，屌你老尾，你咁样同人哋分咧，系咪先？好啦，你呢个阿斗阿可嗰边就分唔到，你今日猛咁要马实呢一个周生呢个肥佬噶咯喎。 系啊，而家周生又落答噶咯。 唔系，阿周生首先同佢嗰个原配发妻离咗婚未先？ 佢又冇交代。 嗱，呢个第一点啦，就冇交代啦。咁又要同佢老婆原配发妻离婚，就边人分一半身家先噶咯？已经系离婚分一半噶嘛？即系总之 ，anyway， 总之就抹一唔分一半都分一截啦，系咪？又赡养费又呢又路好啦。咁佢又会唔会帮你埋单咧？依家咁样，依家虽则是话验咗你嗰个仔系佢啫，但你知啲男人都会系嘛？ 都会突然间变 嘅，男人就喂你生嘅你事啦，系咪？咁你生出嚟冇得整死佢噶啦嘛？嗰个细蚊仔，个苏克仔系咪啊？喂，咁佢可以分分钟反口得噶喎。嗱，依家最紧要就系呢一个咁阿斗冚家就要马实呢个肥佬中坑周生变咗， 即系可能周生知道咗，喂，原来 喂周生知道咗，原来一地两检曾经一个长时间，喂大佬曾经长期一段时间，你又检我又检嘅时候，喂。咁佢都會即係覺得會心裏面都唔舒服啊！呢樣 可能 唔想 接受唔到啊，突然 或者唔想再點啦，女人都唔出奇嘅喎。 係咯，唔想再檢， 唔想再檢啊！係唔好檢啊！ 唔好檢。 我長期俾個大隻仔去檢你嘅，跟住又話又揾鳩我笨柒，即係咁樣啊嘛！佢會咁諗噶嘛？嗱，如果假設佢真係唔知道，我唔知就知唔知啦。佢就聲稱話。即系话唔知啦，佢就曾经即系咁讲过啦，话净系知道佢办紧离婚手续，我唔知呢个阿斗有冇两头呃啦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有益又话周生系离咗婚， 吓 有益又 就 周 生 离 咗 婚 ，O K 吓，咁啊呢个一声休咧就话佢觉得个救护员好聪明，如果佢话咧，如果救护员一早拆穿离婚咧，仲要分一半身家俾嗰个阿斗。但而家先至拆穿咧，就可以話佔咗上風，有社會認同啊，又可以告嗰個阿斗通奸啊咁話喎。 香港咁得告咧，但係通奸好似係冇嘅喎。 誒，告乜鬼啊？係 啊，冇得告啦， 是費啦，嘥錢。 係嘥時間， 嘥錢啊！屌你， 嘥錢 埋，嘥精神啊！啊，咁啊，但係佢成家都接受到，都好奇怪喎。其實又係嗱。你作為一個外母咁先算啦，你作為佢老母啊，嗱你生個女出嚟，我冇仔女啊，係咪依家？嗱你嗰啲作為家長嘅，你生個仔女，我想問下佢啲意見就，喂如果你生個女出嚟，哇俾兩個同事俾兩個男人檢嘅，咁你嗱唔係講嗱，唔好講話，唔好講嗰啲啦，有啲人阿喬文嘥嘅就話，誒、欸、你個女都唔係處女啦，都俾人檢過啦，怕咩俾人攬？因為你咧。如果同一個時空間咧，就好撚尷尬嘅。係，即係大家如果係隔咗一段時間，你同唔同嘅人拍拖，咁你俾唔同嘅人檢咧，咁我就覺得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依家已經係21世紀啦，唔係清朝啦，係咪？就唔開你嗰個罐頭嗰個人咧，就要即係草你咧，就養你成世嘅咁樣。依家都大家都接受咗噶啦，呢樣嘢係係咪？咁但係依家時你個女係同時之間係 可能講緊今晚俾個啊。 今晚俾阿海坐完，就坐落去开心到癫，咁你第二日又俾一个肥佬又坐咯喎。咁所以系咪咁样先？佢一个礼拜先翻两日咧，就唔想坐嚟坐去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你真系。 咁佢都其實都幾忙， 好忙啊， 都幾忙。 咁嘅時候真係，唉，咁即係啊！呢、這個真係我真係唔明啊！你知即係接唔接受到咧？係咪？即係你作為一個家人，你家人咧就即係佢老母又係即係係咪生我者父母嘛？咁你佢老豆老母又會接受得到咁先奇嘛？嗱，你話嗰、那個咁嘅肥佬周生唔知咁都咁，我唔知佢知唔知啦，係咪？佢聲稱唔知啊。咁但係你老豆老母知噶嘛？都接受到嘅喎、哦。你嗰啲阿哥又知嘅喎，你冚家都知嘅喎、 哦。係啊，冚家都知嘅就係。 咁又接受到喎、哦，咁你话唔系？你又接受佢个仔，佢个仔咧，同时咧就即系娶咗老婆，又走去拈花惹草。咁如果你系老豆老母，可能都会即系接受得到，又叫佢个仔劝个仔唔好咁做啦，系咪先？系 回头是岸啦， 即系都系讲啲废话啦吓。 系啊， 即系同埋唔好俾佢老婆知啊，最紧要。不过你个女嚟嘅。咁你唔係，我要誒、哎，我要黃衣橋上山，我要衝開呢個女性嘅道德傳統枷鎖，係咪咁咧？嗱、啊，呢只女權啦，就女權西啦，呢真係啊，呢、這個快真係犀利啦！喂，嗱、啊，如果你話誒、哎，我係女權主義者啊，我要咧喺呢個結婚之後仲要維持呢個所謂 open relationship， 咁嚟啊，我可以咁講噶，你可以揾黃衣橋求助噶，快啲去。系嘛？揾中大黄于桥律师，系咪律师？唔系，依家未有，未考到证书，揾佢求助啦。呢女权嚟噶，咩叫女权啊？哇！呢、這个阿可好嘢，难得举手，其实同 Me Too 冇乜分别嘅咋？屌你老尾真系 冇分别嘅，完全完全冇分别嘅，睇佢哋真系受害者喎。 梗係受害啦！喂，首先你嗰個周聲，喂，大佬你有冇染性病啊，大佬？咁一地兩檢，檢你啱唔啱啊，大佬？你檢完佢又檢去，又檢嚟檢去，即係好危險噶嘛？呢樣嘢係。 即係其實隨時啊，即係衰啲講句，個救護員都同阿周生都有得檢啊！ 嗰啲間接性接觸啊，呢叫做會交叉感染噶嘛，哥，你要顧埋呢樣嘢啫，一周刊冇撚寫啫呢樣嘢，我哋夠怕咩講啫？即係你呢樣嘢係真係要好有問題啊嘛嚇！咁啊，希望就係即係呢一個嘅阿可就盡快走出呢一個即係婚姻嘅陰霾啦嚇，揾翻嗰個好嘅人 渣 啦。啊！揾翻個良家婦女啦，或者咁講啦，係咪？ 揾翻程大嫂啊，真嘅。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呢一個嘅誒，邊個告我哋拉布啊？邊個夠膽告我哋拉布啊？嚇！有啲人小心告我哋拉布，邊個告我？黃於橋告我啊？嚇！話佢揾黃於橋幫手啫喎，我冇話佢係喎。OK， 係 求助啫。 我要求助啫喎，咁都拉布啊？啊！我冇话佢系咁样做啊吓，咁啊即系呢一个系，唉，希望佢哋即系呢个事件得到圆满嘅解决啦吓、啊，即系呢个阿可就系、是、祝佢成功离婚啦吓，咁、啊、我哋就你冇咩补充啊？呢、這个案件系， 喂，我真系喺度谂咧，即系如果一个人即系个受害者，即系个主角咧， 系， 即系佢系。佢是檢人那個呢咁成件事就好像冇咁核突嗰啲人啊，即係唔會咁樣放大件事。 唔係好明，你解釋下點樣係檢人嗰個先？ 唔係即係因為啲人即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，如果呢一個唔係佢個女，呢、這、一個如果係一個男一個仔嘅話，可能佢啲父母真係唔會點出聲，最多都係同佢講句話，誒、哎、啊仔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啦，或者。诶、欸，系咯，你唔好俾你老婆知嘅。但系一成件事喺个受害者变咗个男人咧，但系又好似好屈嗰啲，真系嗰啲咩女权分子喺讲呢啲嘢嘅，即系系咪就系因为佢唔系呢个男人，所以好似好似成件事好难形容。总之系好似讲到，好似冇乜女权人女權分子發聲咁啊！呢件事，我係覺得有啲咁嘅 feeling 咯，係咪即 係？你呢啲女權分子其實對於呢件事幹，喂，應該要講句嘢啊，係嘛？應該講發句聲啊， 係咯，冇人發聲喎， 係嘛？呢、這個仲唔係女權嘅事件啊？喂， 你点解可以一夫多妻啊？点解男人可以出去拈花惹草就觉得冇问题？嗰个女人咧就要觉得个男人肯翻屋企咧就已经系好好啦。喂，点解佢作为女性唔可以同时间同即系吓，即系唔好话同时间啦，同一个时空间啦，可以话系同两个男人做爱得唔得啊？喂，你呢个咁样嘅即系女权分子出嚟讲嘢啊嘛？是不是啊？你说要我们冲破传统的道德枷锁，传统的道德观念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么说嘛，站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为什么不检啊？丢你的了，老美真是。啊，全民大耕田，那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屌，真是。 全民都可以检啊。 啊，就像做了一万黎工，我们几个人对吧？